音乐是一种符号，一种语言，是思想的载体，是一门艺术。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，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。掌进课程，爵士学 Jazz Talk。继续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啊，又系同大家咧上上堂听听歌嘅时间啦。大家好，我系浩辉。直播室入面咧，除咗我之外咧，仲有我哋嘅主讲导师香港爵士乐手关家杰 Alan。Alan 你好， 你好，你好。 嗱，又要麻烦你同我哋上堂啦。咁啊，今堂咧带嚟一个新嘅爵士乐种类，叫做 Hard Bop 硬搏音乐。之前講完 swing 啦，講完 bebop 之後啦，咦，又開一個新嘅爵士樂種類咯噃。咁啊，呢一個 hard bop 音樂、硬搏音樂有啲咩咁特別呢？ 嗱，首先講講嗰個時期先啦。咁其實咧，佢係五幾到六幾嘅嗰個。 即對於上一個我哋講 bebop 過咗差唔多20多年。 嗱，因為 bebop 咧就三幾年開始啦，係啦，咁你可以話佢20多年嘅，咁但係唔代表五幾冇 bebop 噶嘛，係啦，咁都有噶，咁所以其實係一個叫做經過嗰十幾年 bebop 嘅洗禮啦，咁其實唔淨係 bebop 嘅， 又開始進化啦， 係啦，又進化啦，咁啲人就覺得即係所以爵士樂就係咁樣，有啲人成日都問我爵士樂係乜嘢啊，咁其實我哋不斷咁變緊，呢個都係一個爵士樂嘅一個元素。 要問翻佢，你講邊一個年代先咁樣？ 係啦，你講邊個？就算你講年代咧，都有幾種嘅喎，係啦。咁所以其實爵士樂咧有即係嗰個精神喺呢度啦，不斷咁改變啦。咁所以但係咧嗱，精神還精神，改變還改變。我哋都要有一啲嘢係由一啲原有嘅嘢去改變嘅。即係話乜嘢咧？呢、這個 hard bop 都係，其實佢你都顧名思義有個 bop 字，其實個 bebop 都走出嚟嘅。 係， 佢一個延伸嚟嘅。咁即係話咩咧？嗱，其實嗰陣時咧已經有 bebop 啦。有好多人玩緊呢個音樂嘅時候呢，就已經有人諗緊第啲嘢啦。有啲人就話想玩 cool jazz 啊，其他嘢啊，咁即係都有其他嘢係同時間發生緊。咁但係呢，有一班人又會覺得，喂，我哋應該要返去我哋嘅一啲叫傳統。 哦，最原始。 冇錯啦。 歸於原點。 歸於原點啦，係時候又返去啦。咁返去就要有啲咩嘅叫返去先，即係乜嘢叫做 jazz 嘅原始啊。咁梗係 blues 啦。係咪？咁然後有 spirituals。呢啲嘅叫 tradition 啊，呢啲傳統嘅音樂啊，又返嚟，就再加啲叫做比較有 energy 啲嘅 beat， 咁然後就變咗做 hard bop 啦。咁但係啲人就會問，喂，咁我點解要聽 hard bop 咧？ 係咯，點解唔聽翻最原始嗰啲咧？ 係啦，呢、這個就係 hard bop 存在嘅價值啦，就係佢有原始嘅元素，再加啲新嘅元素喺裡面。咁但係加咗啲乜嘢咧？咁不如我哋聽歌先啦，我哋不如就聽下一首好出名嘅 hard bop 嘅歌，就叫做 Morning， 咁就係 Art Blakey 同埋佢嘅 Jazz Messengers 嘅一首好出名嘅作品。 聽過呢一首歌咧，就叫做 Morning 啦。咁啊，係咪能夠由呢首歌入面聽得出一啲 hard bop 嘅特色，同埋同以往嘅爵士樂嘅種類有啲唔同嘅地方咧？ 嗱，呢一首歌就非常之犀利啦，因為咧講親 hard bop 咧都走唔甩嘅。咁咧呢一隊 band 啊，都已經走唔甩啦。Art Blakey 呢一個名係啦。 咁而嗰陣時咧，非常之重要嘅就係、是、點解會有 hip hop 咧？就係、是、啲人想回歸嗰個叫做 原 始啊嘛。系啦，咁但系你回歸咗，你都有新嘢，你先至有得回歸噶。 系系， 系咪啊？ 即系点都有啲嘢唔同噶。 冇錯啦，咁佢有啲乜嘢唔同咧？咁其實佢嗰陣時多咗一樣嘢，首先第一樣嘢係好明顯嘅，就叫 back beat。 嗯哼， 即系咩咧？一啲我哋喺一啲重拍啊，落喺個二四度啊。 系。 咁你會發現你哋譬如 morning 呢啲歌都係嘅，你佢二四咧，佢會有個好勁嘅個鼓嘅聲，所以你數一二三四咧，個二同埋四咧都會有一下好重嘅。 是 重拍喺度，咁而有呢種感覺咧，就令到人哋有啲 energy， 有啲能量，同、埋會令到啲人覺得摁啲。 係， 咁呢一種就係佢哋加上去嘅嘢啦。咁而更加重要，我認為就係咧 ，hip hop 咧就再追求一啲再複雜少少嘅編曲啊。 係， 嗱，以前咧我哋玩爵士樂啦，即係玩呢個 bebop 嘅時候啦，我哋其實咧係雖然。都係有好多即興啊嗰啲嘢，但其實呢有個框架喺度嘅。咁而嗰個框架係咩呢？通常就係、可能有個好短嘅 intro 啦，咁即係前奏啦。咁然後呢就即刻就玩個 melody， 嗯， 然後呢就每一個樂手就輪住即興，咁然後呢就吹返個 melody， 咁然後就可能有個 outro 啦，咁即係咁然後就完咗首歌啦。咁、呢其實呢來來去去都係差唔多 嘅。 咁而Hip Hop 咧就想打破呢樣嘢啦， 係 大家開始諗，喂，咁我可唔可以加一啲前奏，但個前奏寫得叫做複雜少少啊， 精緻啲， 係啦，唔該曬，精緻啲啊，即係唔係淨係心，係大家好似有練過，你先至知道發生咩事嘅， 係 咁咧就唔會好似上台 jam 咁樣啦，即係上台 jam 咁亦自然係好玩啦， 係 咁，但如果我哋令到嗰對 band 再似翻一對。好似有合過嘅 band， 有默契嘅 band， 寫啲嘢咪再精緻啲囉。咁、然後我哋嗰個歌裡面嘅一啲 melody 啊，即係嗰啲旋律啦、又係可唔可以加一啲叫做 hit， 即係加啲我哋大家一齊喺個位度打一下重拍。咁、如果多嘅話，就會覺得好似成對 band 好黐埋。係啦， 好緊密連繫， 好實正，係啦。咁如果有呢啲感覺咧，就令到成隊 band 就再精，即係成首歌啊， 好似好專業咁樣就 係啦，再精細啲啊，係啦，多好多呢啲叫做細細地嘅呢啲咁嘅 details 啊，咁就會再好聽啲。咁而嗰陣時啲人就開始諗呢樣嘢，咁而更加重要咧，另外一個元素咧就一定要睇咧，就係以前嘅 bebop 咧，99.999%咧都係咧。叫 counterfeit， 係 係啦呢個字啦，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啦 ？counterfeit 即係乜嘢咧？即係話佢哋咧會攞一首好出名嘅歌， 嗯， 然後咧就攞走佢嗰個旋律， 係， 然後即係整翻啲和弦喺度啦， 係， 咁佢咧就會重新就寫一個新嘅旋律就冚上去嘅， 嗯哼， 咁咧第一就唔使驚呢個版權問題啦， 係， 二來就係佢哋好快手，大家就識玩一首歌啦， 係， 因為你淨係要吹嗰個 melody 唔同啫嘛， 嗯哼， 係啦，所以咧嗰陣時咧。嗰啲歌咧，好多時候就攞啲舊嘅歌嚟改咗個 melody。 嗯， 咁但係嗱， 即係個底就一樣㗎啦，係面嗰陣，我哋重新再寫嗰啲嘢啦，咁樣。 係啦，冇錯啦，咁就話淨係寫個新嘅 melody。咁但係其實大家都冇寫過一個新嘅一個和弦嘅， 或者唔叫做全新啊。 係啦，冇錯啦， 都係基於一啲舊嘅嘢上面再建立一啲新嘅嘢啦。 嗯，冇錯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嗰個年代咧就冇呢啲嘢嘅， 係 直到 hip hop 咧，大家就諗，喂，不如我哋真係整一個好精細嘅 arrangement 之餘，不如成首歌由頭到尾連埋啲 chord 都我作啦。 係， 咁所以嗰陣時咧，反而我就覺得啲歌就更加重要，就係開始有樣嘢，我哋就係以前叫 standards 啦， 嗯哼， 依家咧有樣嘢叫 jazz tunes 啦。 係， 即係啲爵士樂嘅歌啦。係、以前嗰啲咧就係喺啲音樂劇度攞出嚟嘅。係 係， 但係呢一啲歌咧係真係一啲爵士樂嘅樂手寫出嚟，俾翻爵士樂樂手玩。 哦， 咁個出處就好唔同啦。 係、okay、啦， 就唔會有人唱啦，或者可能你都有揾到個有人唱嘅版本，但係可能係佢係冇人唱先嘅。 係， 之後加歌詞。係啦，咁所以呢啲就真係好正宗嘅爵士樂嘅歌。 嗯，咁啊，啱啱咧先認識咗啦，即係呢一個新嘅爵士樂種類又叫 hard bop 嘅一啲嘅特色啦，嚇、啊、有啲咩唔同啦，咁、相信大家都會從頭先嘅內容上面咧都領略到嘅。咁啊呢個時候啦，先休息一陣啦，我哋去一去 all around jazz 嘅時間，啊，亦都可以聽聽音樂先。 all around jazz。 又嚟到 All Around Jazz 啊，一個咧我好多問題嘅一個環節啦。咁啊，今次嘅情況咧就比較慘啲啊，可能住得偏遠啲，尤其是我呢啲大西北嘅人咧，就則不時會遇到嘅啊，就係、是、塞車嘅時間啦。咁啊，塞車嘅時間咧就好漫長嘅，咁啊好需要一首爵士樂咧去陪住我呢個時間。Alan 有咩好介紹啊？ 哇！呢、這、一個真係咧，嗱睇你點睇啦。塞車都分兩種啊，我哋講係啦，一種就係窮人嘅塞車，一種就係、是有錢人嘅塞車。 係， 我覺得窮人嗰種咧，即係我哋嗰種咧， 係 開心好多嘅。 係點解咧？ 點解咧？因為我哋唔使揸噶嘛，我哋即係搭巴士啊， 可以瞓覺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通常咧喺呢個塞車嘅時候咧，咁我就會覺得，喂，咁即係我好多時間，我可以做一啲平時我應該做， 嗯哼， 或者叫做應該。有時間先做到嘅嘢， 係 咁，我依家就應該爭取呢個時間做咗佢啦。 係，你會做咩咧？ 我會聽一啲咧比較要需要啲長時間、需要啲意境， 係 去 get 嘅音樂。 係， 即係如果我匆匆忙忙，我攞落街買啲嘢嘅，咁我好難好有 mood 咁樣去專心聽一首歌。係，或者我行緊街都好難係咁樣嘅，我覺得。你坐低喺個 cafe 度，你睇緊書，亦都好難會做到呢樣嘢嘅，係咪啊？咁不如你塞緊車，你乜都做唔到啦。咁、最好就係聽呢啲歌啦。 O K。 咁而我咧就介紹大家聽咧，就係、是、Keith Jarrett 嘅一首歌，就喺一個叫好出名嘅 CD， 叫 Monique 2016年嘅碟裡面嘅 Part 3。 嗯哼，係分部添 嘅 喎。 因為呢隻碟咧，其實咧全部嘅歌咧都係佢即興嘅，所以佢係一個非常之特別嘅樂手，我非常之中意佢。咁然後佢咧好多時候就會自己 solo 鋼琴，然後就即興，咁就成場就係咁樣即興。咁而我覺得話呢啲咁有意境嘅嘢，你唔係坐定定或者叫逼你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咧，你係好難咧會的起心肝聽嘅。 係，即係要聽下佢呢段 solo 入邊，佢 solo 緊嘅時間到底佢係、那個心情係點樣咧？佢跟佢諗緊啲乜嘢先至會彈得出呢啲 solo 咧？是不是有什么意思啊？ 唉，冇错啊，就是这样啊。 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安静自己啊，看看这个时间里面呢，我们能不能够领略到这位乐手的 solo。 掌進課程，爵士學。 Jazz Talk。 翻翻嚟我哋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啊，咁啊聽歌之前咧，我哋就講到啦 ，hip hop 呢一種新嘅爵士樂嘅種類啦，咁樣都知道咧，佢係一啲想歸於原始，但係咧再做得精細啲嘅，再專業啲嘅一個音樂種類啦。咁啊，大家可能聽嘅時候咧，都會覺得哇，佢嘅編曲好多喎，可能咧就比起以往一啲自由奔放嘅可能 swing 啊、bebop 啊咁樣咧。可能係再有條理啲嘅嚇，咁啊呢個時候啦，不如再介紹多啲啦，有冇啲樂隊啊、歌手啊、歌曲啊咁樣咧，係好有代表性嘅咧？ 好啊，有一首歌咧就我非常之中意嘅，而我覺得爵士樂手我特別中意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一首歌好好玩， 係 叫 Along Came Betty， 好好玩。 係啊，好好玩啊！嗱，點解咧 ？Along Came Betty 呢首歌咧就係Benny Golson。係啦，呢一個好出名嘅作曲家啦，就作嘅。咁咧，佢呢首歌點解好玩咧？就因為好難啊， 好難， 好難彈。但難彈得嚟咧，又好 make sense 嘅喎。 係。 係啦，即係佢難彈得嚟，你又發覺，佢每一句咧都好似緊扣著嘅喎。 係。 咁所以呢一首歌咧，就即係我會覺得嗱，亦都係一個好嘅典範，就係 hip hop 咧，我哋就要做一啲新嘅歌出嚟，係同以前唔同嘅，即係嗰、那個。和弦啊，和聲啊，咁唔同嘅，咁佢而真係就會有一個新嘅和聲出嚟，然後就好鬼難彈嘅，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如果要學爵士樂咧，呢首歌咧就大家走唔甩嘅。 咁你克服咗未啊？ 我呢個克服咗啦，嗰陣時我不過仍去到今時今日啦，我都覺得呢首歌好多嘢學到。 嗯哼，咁啊，先聽一聽呢一首叫做《Along Came Betty》先。 翻到嚟咁啊！我都要講翻就係啱啱我哋聽到兩首歌啦，都係 Up Blakey and the Jazz Messengers 嘅歌嚟。咁 Up Blakey 呢一個人咧就非常之好嘅。我唔係個人品好唔好啊？ 係。 但係咧，全部經過呢個 band 洗禮嘅人咧，全部都會變成一個巨星。 會。 係啊，即係差唔多係一個 明星出產喎。 係啊，出產啊，或者係一個大學嚟嘅。我哋會叫佢做一個爵士大學嘅。 係。 一個仲、哦、一個偏滿嘅講法啦。 係，即係入去磨練完之後翻嚟就一身好武功可以打世界啦。 係啦，同埋 Up Blakey 呢個人佢專揾一啲好 young 嘅 musician 嘅。 嗯。 嗱，有人就咁講嘅。有人就覺得佢好勁啊，好偉大啦，因為佢專揾啲 young 嘅 musician， 即係好似好培養佢哋咁樣。 培養係啦，培養下一代。但係亦都有好多 musician 就話咧，佢專揾啲 young 嘅 musician， 因為佢唔使俾錢佢哋。 哦，揾笨嘅。 係啦。咁啊，睇你點睇啦。咁如果我哋樂迷嘅冇所謂 啊。因為聽歌啫。 聽歌啫，我多得佢添啊。因為如果唔係佢咧，我哋冇咁多歌聽。係啦。咁但係啱啱我哋聽咗啲Up Blakey 嘅歌啦，咁亦都想聽翻一啲咧，其實我哋之前曾經都講過嘅樂手，就 Mass Roach 同埋 Clifford Brown。 嗯哼。 咁 Mass Roach 我哋講過啦，就是、一個好出名嘅鼓手啦。咁但 Clifford Brown 咧，亦都係大家都應該會知道，講到 Mass Roach 嘅時候，就係佢一個好好嘅朋友，係就吹 trumpet 嘅。 嗯哼。 咁而佢哋咧嗰個時代咧，都係對呢個 hip hop 咧好大貢獻嘅。咁、有一首歌咧，亦都我都覺得係幾好玩嘅，就叫 Joy Spring 啦。 係。 而 Joy Spring 咧呢一隻歌有咩咁特別咧？就係、是、首先佢個 intro 又係好多嘢學嘅。即係佢嗰個 intro 係一定要咁彈㗎啦，差唔多，因為佢寫得非常之清楚。 即係個編曲又係好靚啦。 好靚，係啦，同埋佢已經好完整㗎啦。所以其實基本上咧，如果照版主碗咁彈咧，先至正宗。 係。 係啦，咁而呢首歌亦都幾難玩嘅，所以我都覺得爵士樂手亦都係不能夠忽視嘅一首歌。 咁今日呢都聽咗十分之多嘅音樂啦，亦都呢、透過聽音樂嘅當中呢都知道呢 hard bop 嘅音樂呢嗰種嘅特色啦，大家都有個基礎啦。咁之後嘅集數呢 ,Alan 呢亦都會帶嚟一啲 hard bop 呢種音樂種類底下嘅一啲嘅樂手啦，一啲嘅故事啦，再同大家分享嘅。大家呢可以再重溫多啲今集啦，咁樣即係打好個底呀，咁下堂返嚟呢再聽多啲 hard bop 嘅音樂啊，或者了解多啲黑帮嘅故事同埋乐手咧，就会更加易理解啦。咁啊，今堂嘅长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咧，先嚟到呢度，我哋下一集再见。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， 拜拜。